是星火燎原，也是积少成多，更是群星闪耀的光芒。那这首歌曲呢，也是在新年即将到来的时候，在这个寒冬给予我们温柔的期盼以及暖心的鼓励。我们再来看一下，在今天这个日期12月28号，过往都有哪些唱片推出。在昨天我们说到了曹格的 Super 系列开篇制作 Superman，而在2007年12月28号，另外一张 Super 系列专辑 Super Sunshine 发表。除了标题主打这样复古潮流的歌曲之外，他的苦情歌也是在歌坛安身立命的本领。我们就来听这首《无辜》。

一个人买来面具，假装着强悍，笑着跳进人海里。 这是韩红的一个人，还记得当年他做客中国榜收到这样一首歌的时候，不禁是潸然泪下。就算是再强大的人，也都会有脆弱的时候。那这首《一个人》也收录在2015年12月28号他发表的《我爱故我在》专辑当中。听过了韩红6年前的这首老歌，我们再来分享到的是他的新歌，由韩红作词作曲，火星电台编曲制作，《若你是月光》。 我的心落在了树下，被鸟儿牵着飘荡，有束光穿过树叶，搭在了我的肩膀。我的呼吸被遗落在山的那边，涌动着流淌的溪水间，我用胸膛拿了一杯咖啡递给你。你笑了，笑成了一弯月儿，我顺势把眼睛折叠成光，想着你久久的望，想着你久久

马上 love you 余生都是你。 I got a crush on you babe, I can hide it all my feeling, 你的后半生我会兑现所有的诺言 for you. Time to leave my next year 的 prediction, 我的一生注定全都是你。 来自于黄子韬的新歌，这样一首《余生都是你》，欢迎各位回到正在直播当中的中国歌曲排行榜。你好，我是耿化。那这首歌曲是在昨天刚刚上线，借由出道十周年的时间呢，也用这样一首歌来表达跟粉丝之间的情真意切，这样的一首《余生都是你》。当然还有很多歌手不惜自己的才华，写出和歌迷之间难舍难离的情感。在2013年，林俊杰出道10年，推出了专辑《因你而在》，其中有一首歌在歌名歌词当中也都加入到了以前歌曲的元素，就像是一份精心制作的礼物，和歌迷共同来分享成长。我们就来听这首由林俊杰所演唱的《1000年后记得我》。 曾经来过，如果你能记得，在你面前不作罢。 再来过，让我把所有美好在你面前不做保留，让梦不走，让泪不流，让你快快乐乐，真心喜爱不会一无所获，从你爱笑的眼睛里看我。 Hey baby Sara Hey yo， 一千年以后记得我。 来自于孙燕姿2015年这样一首 Radio， 这也是为了纪念专辑克卜勒发行一周年特别推出的纪念单曲，也是克卜勒的一个续篇，同样讨论了人和人之间交流的主题。而接下来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曲来自于朱婧汐2019年受到网易云音乐的邀请，为一首全网爆红纯音乐 Friendships 填词的这首作品叫做火焰。

习惯了没有你的时候，每当我千疮百孔，轻柔的填补在每一个裂缝， 这感觉 像是好朋友， 但感觉 不像爱， 你又为何总在我迷茫时出现， 只有你。 作品红遍全球的英文经典歌曲有了全新的呈现， My Heart Will Go On。 这首歌曲是来自于 In Your Music 夏澄清来改编，满舒克和廖伟山共同演唱的这样一首 My Heart Will Go On。接下来我们听到的是本周第25位上榜了7个星期，也是我们榜单的恒星歌，这样一首来自于周蕙所演唱的《酿月光》。

这是来自于周杰伦的乌克丽丽，南北联盟神州共享。欢迎各位准时光临今天的中国歌曲排行榜。你好，我是耿化。在9年前的今天，周杰伦推出了专辑《十二星座》，那这张专辑当时是白马的封面，给人一种油画的质感，也依然充满了周杰伦天马行空的巧思，也非常有画面感的歌词。刚才我们听到的便是这样一首带有夏威夷风情的乌克丽丽。接下来我们听到的是2011年12月 Elba 萧亚轩专辑的标题曲，这样一首《我爱我》。 才说过一个人不坏，也再来寂寞又难耐，有个人能有多依赖，常怪我失态。 憔悴的让我好心疼，有时候爱情比时间还残忍，把人变得盲目而奋不顾身，忘了爱要两个同样用心的人。你醉了，脆弱的藏不住泪痕，我知道绝望比冬天还寒冷，

十四位毛不易爱情神话。 微风纷，清晨到黄昏。 第十三位周深，借我一盒火柴。 我 I want to pick a flower for you。 第十二位张靓颖，一生一次心一动。 愿我一世追逐，不忍尘土，有情自嘲讽。 第十一位林俊杰，一定会。 所谓放过了谁，闹够了没，世界和疲惫是否还没，是否宏伟。在 中国歌曲排行榜每天晚上七点到九点，两小时精彩呈现。 乘一条船离开岸边300米，风平浪静，大鱼小我傻嘻嘻。乘一条船离开岸边400米，风平浪静，心儿散散笑眯眯。乘一条船离开岸边500米，风平浪静，海龟向我挥手臂。乘一条船离开岸边600米，风平浪静，萤火虫飞来飞去。乘一条船离开岸边700米， 听众朋友，现在是音乐广播协作网联合制作的音乐节目，敬请收听。 神州跨越，南北联盟，倾力巨献，共同打造中国广播音乐最强品牌——中国歌曲排行榜。 Baby 要高飞到天空的顶点，我要飞到无人能及的世界，飞得再累不准自己点缀，直到太阳就在我的指尖，我要高飞到世界的边缘，我要飞越被人淘汰的距离，不到终点不准流下眼泪，要把最震撼的呐喊留在，我要 这首充满励志的作品《高飞》来自于张杰2011年专辑《最接近天堂的地方》。欢迎各位回到正在直播当中的中歌榜，你好，我是耿桦。接下来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曲来自于魏晨2017年专辑标题曲《旅程》。那最近魏晨在微博上晒出了喜讯，和相恋10多年的女友正式的步入到了婚姻的生活。婚礼是在三亚举行，现场曾经2007届快男也都来到了现场，王铮亮当证婚人，陆虎是伴郎，张杰的父母则代替张杰参加，真的是恭喜魏晨，就来听这首《旅程》。 孤独的沉默着，执着而绝望的，下个路口会有奇迹，走过华丽片段，也会遇见平凡，梦是我唯一的经历。 Stay on my way， 不必再为我遮风挡雨， Please believe me， Stay on my way， 我会面对所有流言蜚语，Please believe me. Open your mind. Can't stop the feeling. Can't stop the feeling. Oh, stay the fly. No one can stop me. No one can stop me. Stay the fly. stop the feeling, can't stop the feeling. Oh, take me flying, no one can stop me, no one can stop me. 梁静茹这首《暖暖》。那接下来我们回到榜上，毛不易为电影《雄狮少年》所演唱的主题曲《无名的人》新歌进榜，来到第六位。在这样流行摇滚当中，毛不易依然是可以娓娓道来。 我